好啦，咁又翻到嚟第四節買嗰份唔係買嗰份記憶檔案。因為我一逢係呢啲時間咧，我就唔知點解就會講錯前節目嘅咁樣。記憶檔案先真啊，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做咗百幾集嗰度，有啲個腦有啲實啦啊。咁咧就點解會頭先播完靈探咧就即刻就停就即刻變咗第四節咧啊？咁事關咧其實係 over 咗時間俾你哋睇啊，因為個片都十幾分鐘啊咁樣，係咯，咁所以咧一定要聽下廣告客户説話先至。搞下啲四小寶啊嗰啲咁嘅嘢先，再翻嚟。如果唔係咧，即係我冇客户説話咧，支持唔到呢個奇異檔案嘅，明唔明啊？咁好啦，咁就又翻嚟啦。咁我哋就去一去，再繼續咧，就不停咁睇片嘅啦。而家要俾啲片你哋再睇下先，好嘛？靈探片。 钱啦， 我唔使开灯啦，唔好写咁近住啦， 唔好写啦。 跟住呢边， 走。 阿珍，你企咗喺度先， 企喺度， 企咗喺度先，我同佢接稳翻个位先。 呢边啊嘛， 系啊系啊，阿杰嗰边。 行过呢边， 阿杰嗰边， 呢边行我呢边， 你请啊，你请啊。哇，黑晒，乜都睇唔到，射住啦，好友。 出边穿啊！ 咁你哋咩感受啊？感受啊？咁緊張啊？好驚啊！ 但系我哋系出晒汗，但系个身系冻嘅。 系啦，咁咧，而家咧，我身边咧有啲人算系灵探咧，专家嚟噶啦，都算系喺我心目中嘅 Andy 系啦 ，Andy， 你好 ，hello， 系啊，咁啊，同大家打招呼啦。咁我哋都系期待我哋嘅家下。你带呢个路基系你发掘俾我哋啦。咁你都系闯过下附近噶。其實呢度有咩傳說或者傳聞？ 其實呢度好多即係魚探圈嘅，其實可能好多地好多朋友都知道噶啦呢個位嚇。咁啊，譬如拍戲啊，好多都喺度攞過曬鏡頭噶啦。譬如好多見過啲文初嘅，突然間拍下嘢啊，咁有啲人喺前面行過啊，著啲文初裝咁嚇，諸如此類呢啲咁嘅嘢咯。咁我上次靈探就自己就上面有道門，就自己真係會打開大山睇到面前開山嗰次嘅。 唔係風， 唔係， 肯定有。 我亦都咁樣咯。 咁又話係咪有傳聞話咩文初三嗰度？ 哦，呢度上面有啲啱啱譬如拍戲啊，咁啱啱譬如個替身咁拍嗰個鏡頭打落嚟咁樣啦。咁啊下面嗰個人威咁威電緊機咁，即係啲傳聞咧，一路個個都係傳出嚟。咁啊有拍咗戲嗰啲人講翻出嚟就話望翻落嚟有好多文初上嚟行嚟行去，喂！ 即係做古裝文初 係啦，喂，下面清人喎，點解仲咁乜難咯？我點跳落嚟啊？咁但係個烏曬嘴咯，下面。 其實係冇人嘅清曬， 係啦。 如果咁樣，呢度咪好近？嗱，啱啱我哋咧攝影師咧都同我哋即係影過兩幅相眼照啦。好似話已經有啲料到啊。咁如果咁樣一陣間一連串咧，或者講少都冇管動，真有啲料到啊！我走先，你哋頂住。 你冇走。 係啊，轉頭咧就慢慢咁陸續咧。同由他們敢死隊行頭呢就進去的轉頭呢再跟你們匯報啦 OK 這樣呢就我就想問你們啦臨入去這間屋的之前那我想問你們幾個問題因為呢阿欣欣呢我就知道啦很多人都知道林愛欣本身是有靈異體質的啦那但是呢你兩位呢阿Eva和阿Vicky呢阿Vicky就是我啱啱今日食嚟啦。咁其實你哋本身你哋有冇啲接觸過呢啲嘢或者咩感覺？ 冇接觸。 即係平時都冇話有啲咩特別反應，咪遇到啲陰嘢啊，或者咩會有啲咩感受？ 好驚。 好驚。咁你咧？ 我冇遇過啦。 係。 咁如果平時睇鬼片嘅話咧，都要係好驚好驚嗰啲我先會驚咯。 好驚好驚先， 真係即係如果普通人哋覺得驚嗰啲，可能我都覺得 唔係。我咪講呢啲驚喎，係話如果你遇到呢啲咁嘅情況，你會有咩反應？如果真係有靈界，你會有感受咧？ 如果真係見到 那個身體有冇感受？ 我唔知道，我未試過。 未試過，但係頭先你好似係個攝影師話同你影兩幅眼照，好似你有啲感受，你啲感受係咩？ 攝影師話我後面有一團。 我知道你有冇感受？ 我冇。 冇感受。好啦，即系会唔会突然间会停留落嚟，或者白咗，好似牛咗，或者有啲咩反应？ 都冇 嘅。啊，咁啊，你两个都原来全程系新嘅，系冇感受嘅，佢哋唔知道点嘅。咁佢今次真系有啲叫处女下海啦，系嘛？系我哋拱佢落火坑啦。咁究竟系点咧？咁啊，下边分解啦，我哋准备入去啦。OK。 好啦，咁我都好彩见到我手搭呢边唔系搭嗰边啊，咁真系唔知咩事啊。咁啊，又翻到嚟啦吓，咁啊睇咗一轮片啦，咁样吓。咁我哋咧就临尾系咪仲有冇片播噶？播晒啦嘛，冇啦系啦。咁啊睇咗一轮啲灵探片段啦。嗱，咁啊今日咧嘅灵探片咧就大致上咧就你见到咧都系花絮嚟嘅咋。你谂住完咗啦咩？吓、啊，梗系仲有啦，系咪先？嗱，咁我哋听一听阿立讲个故事先啦、啊、我哋尽快啦喎吓。 這個、呢个咧系我我一个女仔嘅朋友，咁佢咧就 讲翻啲， 佢开头系点嘅咧？ 嗱咁咧，个女仔朋友咧，其实咧就会 两个都知 嘅，会系知啊。我哋嘅朋友嚟嘅。咁咧，佢咧就开头咧有一次咧，佢就无啦啦瞓下觉咧，就见到自己去咗人哋屋企，去咗一个陌生嘅环境。咁咧就见到好清楚嘅。咁咧就见到嗰度咧就有卡拉 OK 嘅设备啊，一间好大嘅好有钱嘅人嘅屋嚟嘅。咁咧佢咧就见到咧。有喺个屋度行啦，咁无啦啦有个男人就行。 唔系咁样，佢喺度见到啲嘢，跟住咧佢就咧周围行，喺人哋间屋度，就去咗第二度啦，去咗人哋间屋度周围行，跟住咧就见到啲屋企嘅布置啦，跟住咧就见到块镜，跟住佢就吓亲。 因为见到自己 个样子就即系反射见到自己，跟住就吓亲，之后咧就好似咧入咗一个一个好光嘅隧道，咁好快一秒到咧就翻嚟自己度，翻个身度，跟住擘大眼咧就醒咗，翻嚟咁样。 系， 跟住之后咁佢就眯埋眼再瞓翻，之后咧又去翻嗰间屋嗰度。跟住之后呢佢仲周围行啦，又仲喺度掂人哋啲嘢啊，又开咗隻窗嘅。 仲玩人部 WiFi 啊，佢都讲。 即係咁即係话 喺度 好似离魂一样喎。 佢直头好似去咗 人哋嘅地方，其实 可以掂到人哋， 好似话见到有人喺人哋间屋入面嘅嘢喎。 直头掂到人哋啲嘢。 掂到添。 开咗人哋隻窗。 咁实际上好难求证喎，可唔可以问返有冇去到嗰度嗰个人屋企，或者係 督 到人嚟。 唔知边度嚟。 我都听过呢个人讲好似好似係 见 到佢係啦，好似你哋嘅朋友嚟话好似见到佢男朋友屋企啲。 跟住之后讲埋先。跟住之后呢佢第二次返去开咗隻窗之后呢见到有个男人戴眼镜嘅男人呢应该系去屙夜尿。跟住呢佢见到个男人之后就好驚，之后呢就又返去囉。跟住之后佢就发现咗自己有呢个能力。 即系可以出窍咁 样。係啦，佢发现咗 有 能力。 有冇控制自我控制系冇自我控制嘅。 佢开头冇嘅。跟住呢佢就上网系咁做 research 呢就研究呢样嘢。 点样控制系。 就啲人就话系咁諗，首先 諗住去边度。 去边度先。跟住系啦，咁佢諗咗成个礼拜呢就话要去佢男朋友屋企。 系 咁同自己讲我要去个男朋友屋企，去我要去屋企。 跟住瞓啦，跟住瞓啦。 跟住就臨瞓系咁諗，系咁諗就瞓。跟住呢每晚都系咁样諗。跟住有一晚呢佢就终于呢就俾佢去咗。又系咧，又系好似经过啲隧道咁样，好光嘅隧道。跟住咧，佢咧去到佢男朋友屋企，但系咧，佢企咗喺个窗外边。 嗯， 个窗外边有个禅房，佢企喺个禅房嗰度咧，就隔住个窗就望入去咯。 嗯，讲埋啲。 跟住佢见到咧入边咧，有啲光就渗出嚟啦。就原来咧，佢男朋友咧就坐咗喺度啦，背住。个窗啦，侧面咁样啦，佢就见到啦，男朋友咧就眼镜嗰度，佢又望喺个咁样喺后边望咧，就见到眼镜再穿过个电脑， 即系同佢同嗰个人睇埋同一个电脑啦。 系啦，佢就见到佢穿过喺度玩紧电脑， 系咪睇咸嘢啦？ 就教到光，系啦，跟住咧就系成间房都黑晒，就净系得个电脑有光嘅。 嗯， 跟住之后佢就翻去啦。 嗯， 跟住之后咧， 第二就问佢男朋友啦， 就问佢男朋友啦，咁样就讲开，佢就话佢男朋友点解你夜晚咁夜黑掹掹喺度玩电脑啊？跟住佢男朋友就好惊啦，听到之后就话点解你会知道？ 私家侦探， 我夜妈妈玩电脑，因为佢话佢呢个习惯咧冇人知嘅，就算同佢一齐住咧，佢阿妈都唔知道。因为佢从 即系夜晚熄灯玩电脑， 系啦，佢有呢个习惯咧，不嬲都系咁。佢临瞓前嘅习惯， 好啦，咁啊好啦，谂咗一个时间咧，就好差唔多啦。咁我都听到呢啲呢个都好灵异噶。嗱，呢个朋友咧都值得再研究喎。有机会咧，或者会请埋佢再，我哋都想学下佢点样控制下。我要睇到乜嘢？我要睇到咩嗰啲？ 你又讲到话可以去到太空喎？ 哦，嗱，太空我唔想睇，我想睇啲真实啲嘅。 系啦，咁啦，好啦，咁咧我一个系话头先节目初开始嗰时咧都讲咗啲慈善嗰啲未讲啦，系啦，咁咧我咧就我哋福英观林先坛咧就咧而家咧就将会咧迟啲就会举办一个越南盛会啦，咁呢个唔系慈善噶，要俾钱嘅，咁啊另外一个咧慈善活动咧就咧将会开始嘅，那个开始咧就系而家接受到报名咧，首先都系善信啊弟子啊。是肯定是先的先到先得的。咁呢就是一啲我哋有一个回馈一啲先人呢，好多人呢都冇打斋啦，或者以前冇做落一啲斋照啊，或者想打返啊，又或者一啲远亲债主啊，想自己做一啲功德啊，打啲斋俾佢啊，即係前世嗰啲业障啊，又或者嗰啲婴灵啊，又或者係即係做父母，即係都耿耿於懷未打啊咁樣，想送啲經俾佢，等佢超度下佢啊。又或者咧，就係啲父母啊，離世嘅父母啊，又或者係歷代祖先咁樣，咁咧都會咧係而家咧由福音觀南先壇咧，因為有啲有啲善長人翁咧就捐錢咧，就咧大力支持咧，就咧就可以咧送一啲嘅。斋照经，即系送一啲功德，即系打斋嘅功德出嚟，就可以咧，你哋咧边个同我报名咧，就系、是、可以咧系得到免费帮先人打斋嘅，系啊，好好好噶。咁我而家暂时冇条件俾你哋啊，最好就 like 多啲企业档案啦，啊，同埋咧多啲分享啦，唔该揿多啲 like 公仔啦，咪先揿孤寒嗰啲啦，系咪啊？同埋咧嗰啲在线人数咧一路跌咧，咁我又唔系好满意啦。你哋咧如果想我继续有多啲福利咧，都仲可以嘅，系啦。咁做善事啦，咁我哋都系即系不遗余力啦。咁我揾头先嗰个欧阳文文个爸爸咧，咁我欧阳小姐爸爸咧，我哋即系睇下尽力去再做啦，系咪？所以咧就呢、這个世界咧就系、是、做善事有冇好报我唔知，起码我哋做咗先，好冇啊？送功德呢、這个送经功德啊！咁而家我就开始接受报名嘅，系啦。咁當然係弟子嗱臨報名先啦，我哋梗係冇辦法啦，一定係益弟子同中堅分子嘅善信先嘅。咁佢你哋係咪咧？你哋都可以報名，我呼籲得你梗係報名啦，速速嚟啦！啊，同埋我哋会安排个时间咧，会即系俾翻个时间你哋咧，就话俾你听系几时打嘅，希望你到时到咯。 喺边度报啊？ 报嘅同我报啦，系啦， 即系 PM 观众林先坛啦，咁到时我会公布啊，我 WhatsApp 我 Facebook 都会打噶啦，到时会出噶啦，而家第一时间同你讲嘅先啫嘛，好冇？好啦，咁啊时间真系好晏啦，又 over 晒啦，我 operator 同事咧，我都系好深深咁样咧，感谢佢咧，就陪我哋咧一路都系过时嘅，咁啊真系好唔好意思啊，咁我哋就祝各位晚安啦，逢星期五晚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